皮的咚嘟哒哒哩呀巴咚嘟哒哒哩呀巴咚嘴巴，巴拉皮的巴咚嘟巴拉皮的巴咚嘟巴咚巴咚巴咚嘟咚咚，巴拉皮的巴咚嘟巴拉皮的巴咚嘟巴咚巴咚巴咚嘴巴，哒啦皮的巴咚嘟巴拉皮的巴咚嘟巴咚巴咚巴咚嘟咚咚，巴拉皮的巴咚嘟哒哒哩呀巴咚嘟哒哒哩呀巴咚嘴。See that.